望都早已经灭绝，我和你要离别，离别。 我也不再相信我的

承诺，当时主题歌温柔中，一场离合也曾努力过，想要点燃你和我已经冷却的一团火。

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巫启贤带出的《思念谁》，黄大炜演唱的《冷肩膀》，杜德伟带出的《天真》。 空虚。 难伪装，没人靠我肩膀，我晒不到太阳，承诺下只一人被我们撕碎和遗忘，发现恨你苦爱的分量，只有在梦里还原时光，

见了，看见了，一直到我看见，看见什么了？我眼中天变得很大很大很高很高，我看见了人世间的最后，冷的心在熊熊燃烧，妈妈妈妈，我看见了看见了，你知道我看见看见什么了？我眼中天变得很大很大很高很高，我看见了天底下的最爱， 心中所有感想。